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命令行下的高效工作技巧。今天这篇文章包含了比较多的录屏图片，如果你是在听音频的话，推荐你对照着文稿一起学习，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更好。我先和你讲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吧。命令行工具常常给人一种黑客的感觉，好莱坞的电影里边常常出现命令行窗口的使用。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很多好莱坞电影在拍摄时使用的其实是一个叫做 NMAP 的工具。这个工具本身是做安全扫描的，只不过因为它的显示特别花哨，所以被很多电影采用。在 NMAP 官方网站上还专门列出来了这些电影名单。类似这样可以让我们看起来很忙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说 GenNect。我在文稿中放置了一张使用 GenNect 的录屏图片，当然这里边的命令并没有真正运行，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可能是整个专栏中唯一一个让你看起来效率很高，实际上却是降低效率的工具，但说不定对你有用，你懂的。讲完这个娱乐性的话题，我们进入正题吧。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要使用命令行。GUI 图形界面的出现是计算机技术的变革，极大方便了用户。但是在这么多年后的今天，命令行工具为什么仍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在我看来，对软件工程师来说，想要高效开发就必须掌握命令行。主要原因包括：第一，虽然鼠标的移动和点击比较直观，但要完成重复性的工作，使用键盘会快捷的很多。这一点从超市的结算人员就可以看出来，使用键盘系统的收银员总是噼里啪啦的很快就可以完成结算，而使用鼠标点击的话明显慢很多。第二，作为开发人员可以比较容易的使用命令行的脚本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自动化，以及和其他系统工具联动，但使用GUI的话就会困难很多。第三，命令行通常可以暴露更完整的功能，让使用者对整个系统有更透彻的理解。 Git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好的 GUI Git 系统都只能封装一部分的 Git 命令功能，要想真正了解 Git， 我们必须要使用命令行。第四，有一些情况是必须使用命令行的，比如 SSH 到远程服务器上工作的时候。为了演示命令行的强大功能给我们带来的方便，我在文稿里放了一个在本地查看文件并上传到服务器的流程的录屏，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通过这个案例，你可以看到命令行的以下几个功能。第一，在提示行会高亮显示时间、机器名、用户名、 Git 代码仓的分支和状态，以及上一个命令的完成状态。第二，输入命令的时候高亮显示错误并自动纠错。第三，使用交互的形式进行文件夹的跳转并方便查找文件，还可以直接在命令行里显示图片。第四，使用交互的工具把文件上传到远端的服务器，并快速连接到远端查看是否传输成功。整个流程全部都是在命令行里完成的，速度非常快，用户体验也非常好。正因为如此，我看到的硅谷特别高效的开发人员绝大多数都大量使用命令行。那面对有成百上千的命令行工具，我们怎么样才能高效的学习和使用呢？我将高效学习使用命令行的过程归纳为两大步：一、配置好环境；二、针对自己最常使用命令行的场景有的放矢的选择工具。今天我就与你详细描述环境配置这个话题，而关于选择工具的话题会在下一篇文章中与你详细介绍。总结来说，环境配置主要包括以下四步：一、选择模拟终端；二、选择 shell； 三、具体的 shell 配置；四、远程 SSH 的处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命令行里边， macOS 和 Linux 系统比 Windows 系统要强大许多，所以我主要以 macOS 和 Linux 系统来介绍。而关于 Windows 的环境配置，我只会稍带提一下，不过 macOS 和 Linux 系统中的工具选择和配置思路，你可以借鉴到 Windows 系统中去。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步，选择模拟终端。我将一个好的终端应该具有的特征归纳为四个：一、快、稳定；二、支持多终端，比如可以方便的水平和纵向分屏，有 Tab 等；三、方便配置字体颜色等；四、方便管理常用 SSH 的登录。 macOS 系统自带的终端不太好用，常见的替代工具有 iTerm2、 Terminator、 Hyper 和 Upterm。 我平常使用的 iTerm2 是一个免费软件，而且功能强大，具备上面提到的四个特征。下面我就以 iTerm2 为例展开介绍，其他几个工具上也有类似功能，所以你不必担心。在多终端的场景方面， iTerm2 支持多窗口、多标签页，同一个窗口中可以进行多次水平和纵向分屏，这些操作以及窗口的跳转都有快捷键支持，你可以很方便在网络上搜索到。在管理常用的 SSH 登录方面， iTerm2 使用 Profile 用户画像来控制，比如我在文稿中放了一个连接到远程服务器的例子的录屏，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对应的图片，或这张图片可以看到，在我的工作环境里会常用到四个 profile， 其中有两个是连接到远端服务器的，包括 Marsh Remote Server 1和 SSH Remote Server 2。 我在工作的时候使用 Command O 然后选择 Server 1这个 profile， 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窗口连接到这个远程服务器上。每一个 profile 都可以定义自己的字体、颜色、效命令等，比如 server 1是类生产服务器，我就把背景颜色设置成了棕红色，提醒自己在这个机器上工作时一定要小心。所以在上面的录屏中你可以看到连接到远端的 SSH 标签页，它的背景标签页都是棕红色的。另外我在文稿里放了一个如何对 profile 颜色进行设置的截屏。除了这些基础功能之外， iTerm2 还有很多贴心的设计，比如在屏幕中显示运行历史， Command Opt B Command Opt F， 有些情况下向上滚动终端并不能看到之前的历史，比如在运行 Vim 或者 Tmux 的时候，这时显示历史就特别有用了。高亮显示当前编辑位置，包括高亮显示当前行 Command Opt 分号，高亮显示光标所在位置 Command Slash， 与上一次运行命令相关的操作，包括显示上一次运行命令的地方 Command Shift Up， 选中上一个命令的输出 Command Shift A。 其中第二、三项功能是由一组 macOS 的集成工具提供的，这个工具集还包括显示图片的命令 IMGLS IMGCAT， 显示自动补全命令，显示时间、注释以及在主窗口旁边显示额外信息等。这些小设计虽然很小，但在日常工作中都很实用。关于 Windows 系统，2019年5月微软推出了 Windows Terminal， 支持多 Tab， 可定制性很强大，据说体验很不错。选择好了终端，环境设置的第二步就是选择 Shell。 在我看来，选择 Shell 主要有普遍性和易用性这两条原则。 Linux Unix 系统下 Bash 最普遍，用户群最广，但是易用性不是很好。常用来替代 Bash 的工具有 ZSH 和 Fish， 它们的易用性都很好。我在文稿里放置了两张图片，用于展示 ZSH 和 Fish 在易用性方面的一些功能。我个人觉得 Fish 比 ZSH 更方便，事实上 Fish 是 Friendly Interactive Shell 的简称，所以交互是 Fish 的强项。可惜的是 Fish 不严格遵循 POSIX 的语法，和 Bash 的脚本不兼容，而 ZSH 则兼容，所以我目前主要使用的是 ZSH。 选择好了终端和 Shell 之后，便是配置环境的第三步，具体的 Shell 配置了。 接下来我通过我自己使用的设置为例，向你介绍 bash zsh fish 的具体配置吧。这里主要包括命令行提示符的配置和其他配置两个方面。之所以把命令行提示符单独提出来，是因为它一直展现在界面上，能提供很有用的价值，对命令行高效工作至关重要。我在文稿中放置了一张图片，展示了 bash zsh 和 fish 的命令行提示符，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个窗口分为三部分，最上面是 bash， 中间是 zsh， 最下面是 fish， 都配置了文件路径、 git 信息和时间戳等信息。接下来我带你一起看看这三个工具应该如何配置吧。 bash 比较麻烦，配置文件包括定义颜色、定义提示行等两部分。命令行提示符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配置，在 bash 方面我主要设置了一些命令行补全和别名设置，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配置示例。 zsh 的配置就容易的多了，而且是模块化的，基本上就是安装一个配置的框架，然后选择插件和主题即可。具体来说，我的 zsh 命令行提示符配置步骤为以下三步。第一，安装 omyzsh， 这是一个对 zsh 进行配置的常用开源框架， brew install zsh。 第二，安装 powerline 字体供下一步使用， brew install power level 9k。 第三，在点 zshrc 文件中配置 zsh theme， 指定使用 power level 9k 这个主题， zsh underscore theme equals to 双引号 power level 9k slash power level 9k 双引号。命令行提示符以外的其他配置主要是通过安装和使用 omyzsh 插件的方式来完成，我在文稿中给出了我使用的各种插件供你参考，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至于 fish 的配置和 zsh 差不多，也是安装一个配置的框架，然后选择插件和主题即可。在配置命令行提示符时，第一，安装配置管理框架 omyfish， 第二，查看安装使用 omyfish 的某一个主题，主题会自动配置好命令行提示符，我在文稿中提供了具体的命令供你参考。另外，这里有一篇不错的关于 omyfish 配置的文章也提供出来给你参考，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内链接查看。 fish 的其他方面的配置也是使用 omyfish 配置会比较好，关于具体的配置方法建议你参考官方文档。关于环境的最后一个配置是远程 ssh 的处理。 ssh 到其他机器是开发人员的常见操作，最大的痛点是怎样保持多次连接的持久性，也就是说连接断开以后，远端的 SSH 进程会被杀死，之前的工作记录状态丢失，导致下一次连接进去时需要重新设置，交易花销太大。有两类工具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类工具是 TMAX 或者 Screen， 这两个工具比较常见，用来管理一组窗口。下面我以 TMAX 为例与你描述其工作流程。首先 SSH 到远程服务器，然后用远程机器上的 TMAX Client 连接到已经运行的 TMAX Session 上。 SSH 断开之后， TMAX Client 被杀死，但是 TMAX Session 仍然保持运行，意味着命令的运行状态继续存在，下次 SSH 过去再使用 TMAX Client 连接即可。如果你想深入了解 TMAX 的概念和搭建过程，可以参考我在文稿里为你准备的一篇拓展文章。第二类是一个保持连接不中断的工具，移动效，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见到的一个。这个工具是 MIT 做出来的，知道的人不是很多，是针对移动设备的网络经常断开而设计的。它的具体原理是每次初始登录时使用 SSH， 之后就不再使用 SSH 了，它使用一个基于 UDP 的 SSSP 协议，能够在网络断开重连的时候自动重新连接，所以从使用者的角度看起来就好像是从来没有断开过一样。 接下来我以阿里云 ECS 主机运行 Ubuntu 18.04 为例，与你分享 Marsh 加 Tmux 的具体安装和设置方法。第一，服务器端安装并运行 Marsh Server。 第二，打开服务器上的 UDP 端口60000到61000。第三，在阿里云的 Web 界面上修改主机的安全组设置，允许 UDP 端口60000到61000。第四，在客户端比如 Mac 上安装 Marsh Client。 第五，客户端使用 Marsh 用与 SSH 一样的命令行连接到服务器。这里有一张录屏图片，展示的是我日常工作中使用 Marsh 加 Tmux 的流程，期间我会断开无线网，你可以看到 Marsh 自动连接上了，就好像从来没有断开过一样。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对应的图片。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吧。今天我与你分享的是使用命令行工具工作时涉及的环境配置问题。首先我与你介绍了选择模拟终端、选择配置效的重要准则，并结合案例给出了具体的工具和配置方法。其中涉及的工具包括 iTerm2、Bash、ZSH、Fish 等。然后我结合远程 SSH 这一常见工作流，给出了使用 Tmux 和 Marsh 的优化建议。掌握了关于环境配置这些内容以后，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与你介绍具体命令行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其实我推荐开发者多使用命令行工具，并不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很炫酷，而是因为他们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提高个人的研发效能。而高效使用命令行工具的前提是配置好环境。以 Marsh 为例，我最近经常会使用 iPad SSH 到远端服务器做一些开发工作。在这种移动开发的场景下， iPad 网络会经常断开，每次重新连接开销太大，基本上没有办法工作。于是我最终发现了 Marsh， 并针对我的开发场景进行了设置。现在每次我重新打开 iPad 的终端时，连接会自动恢复，好像网络从来没有断开过一样。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移动端高效的开发了。而对研发团队来说，如果能够对命令行工具环境进行优化和统一，毫无疑问的会节省个人选择和配置工具的时间，进而提升团队的研发效能。好了，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你觉得 Tmux 和 Screen 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否有什么场景我们必须要使用其中的一个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